化是化语，给孙，给孙，给孙，给孙。力量，虎孙，虎孙，虎孙，虎孙，虎孙。春天，宁捏里，宁捏里，宁捏里，宁捏里。秋天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，包罗里。龙，木都里，木都里，木都里，木都里。蚊子，嘎尔曼，嘎尔曼，嘎尔曼，嘎尔曼，嘎尔曼。漂亮，彩看，彩看，彩看，彩看。知道，参别，参别，参别，参别。会，巴哈南别，巴哈南别，巴哈南别，巴哈南别，巴哈南别。送来，本金别，本金别，本金别，本金别，本金别。来，金别，金别，金别，金别。送去，伯南别，伯南别，伯南别，伯南别。蔬菜，草芥，草芥，草芥，草芥，草芥。萝卜，木尔萨，木尔萨，木尔萨，木尔萨，木尔萨。蒜，蒜大，蒜大，蒜大，蒜大。价格，生意，呼大，呼大，呼大，呼大，呼大。多，拉不多，拉不多，拉不多，拉不多，拉不多，拉不多。少，空少，空少，空少，空少，空少。你们，说，说，说，说，说。地方，八，八，八。买，无单别，无单别，无单别，无单别，无单别。卖，文产别，文产别，文产别，文产别，文产别。给，不免，不免，不免，不免。往我这块，在我这儿，民的，民的，民的，民的。往你那块，在你那块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洗，オボンビ，オボンビ，オボンビ，オボンビ，オボンビ。认识，他看别，他看别，他看别，他看别，他看别。拿去，嘎曼别，嘎曼别，嘎曼别，嘎曼别，嘎曼别。拿来，嘎金别，嘎金别，嘎金别，嘎金别，嘎金别。图画，女如干，女如干，女如干，女如干，女如干，女如干。